扬尘控制措施的力度，加强道路的清扫保洁，减少交通扬尘污染，同时也拒绝露天烧烤。那么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在常规作业基础上，对重点道路每天增加一次清扫保洁的作业，同时停止室外建筑工地的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一，农历2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低压复合区的控制，今天本市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条件较差，早晨有轻雾，部分地区能见度最低只有1公里左右，开车的朋友请您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有中度霾，傍晚北部地区还会有浮尘，目前仍处于空气重污染蓝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一定要注意健康防护。入夜后北风逐渐增加到4级左右，局地有扬沙，霾天气逐渐消散。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中度霾，早晨有轻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预计今天夜间部分地区有扬沙，影响车辆保洁，所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本时段多条高速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华一桥到尾沟，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都是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展翅高飞迎春风。信鸽是一种空中飞行的动物，所以它的体型一定要符合空中飞行的要求，即飞行时阻力要小，平衡控制能力强，飞行时间长。一般应从它的头型、鼻型、羽毛、前胸、尾部、腿、龙骨及齿门等方面鉴别。那么问题来了，以下哪个品种的鸽子不属于信鸽的代表品种呢？ A. 唐鸽，B. 雪鸽， C. 点斑林鸽。 哎，今天呢我们要来展翅高飞迎春风，跟您聊聊信鸽。那么这个信鸽呢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门类哈，但是挺有意思的。春天呢这个也是这个正好是一个好时节，我们去踏青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碰到。好，那么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哈，哪个品种的鸽子不属于信鸽的代表品种，唐鸽、雪鸽还是点斑林鸽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丝路敦煌幸福生存文物展将在4月中旬在上海中心开幕。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布展的3个莫高窟已经复制完成了。这次展览首次由国内7家博物馆共同参与，包括敦煌研究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等等，一共会呈现118件国宝级文物和10件敦煌藏经洞的国宝经书，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5件，二级文物51件。如此数量之多及质量之高的展品集体参展非常的罕见，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震撼的观展体验。规划投资5.33亿元的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计划在4月底前完成前期的布展工作。那么地处青海省的喇嘉遗址是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史前文化遗迹，遗迹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它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处灾难性遗址，被称作东方的庞贝古城。2007年正式开启了喇嘉遗迹的考古发掘，因为遗迹的文物价值、展示价值和科研价值的重要性和独特性，2013年获准立项建设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旨在将遗址公园建设成集文物考古、学术交流、科学研究、文物展示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梵高的风景油画《沙丘上捕渔网的女子》最近在法国巴黎展出，计划6月拍卖。据了解，这是梵高画作将近20年来首次在巴黎拍卖，预计成交价高达大约500万欧元。据报道，这幅画作是梵高于1882年在家乡看到工人辛勤工作的时候触景生情而创作的。那么这幅《沙丘上捕渔网的女子》也是梵高艺术生涯初期的作品，过去25年来在全球多家的知名博物馆展出过。拍卖公司表示，这幅油画标志着梵高艺术之路的开端，也正是从这幅作品开始，梵高开始更多的了解油画的技巧。再来关注演出消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再现中国当代文艺经典魅力，民族歌剧《伤逝》5月2号到3号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歌剧《伤逝》是我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歌剧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组织创排的，1981年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这次重新复排的版本在音乐形式上做了很多的创新，包含了咏叹调、宣叙调等等，还有对唱、重唱、合唱等几乎所有西洋歌剧的表现形式，同时还融入了丰富的中国民谣色彩和时尚元素。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不少人旅游的时候喜欢到处拍照，希望记住这份经历。而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这样做呢可能会削弱对旅游的记忆。这项实验的研究人员表示，经常拍照的人可能会被拍照这件事分心。没有拍照的实验者比拍照者对一段经历会记得更准确，拍照可能会妨碍人们记忆他们试图想记住的内容。纽约大学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拍照并在社交媒体上晒图容易使人以第三方视角看待经历过的事情，缺乏对与事情相关的情感记忆，所以造成拍照者对经历本身的记忆并不是很深。美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世界最大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的100年间扩大了10%以上。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造成了周边地区降水减少造成的。按照定义，沙漠是指降水非常少的地区，通常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撒哈拉沙漠周边的许多地区降水都低于这一水平。研究人员发现，尤其是在夏季，撒哈拉沙漠面积的扩大最引人注目，超过了1920年到2013年间平均面积的近16%。研究人员表示，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仅限于撒哈拉沙漠，但也可能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沙漠情况。最近在英国的很多咖啡馆里流行了一种在咖啡中加入蘑菇粉的办法，号称比喝普通咖啡更有益健康，所以呢也受到不少英国人的追捧。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或准备销售这种蘑菇咖啡。尽管呢这个蘑菇咖啡大有成为咖啡界的一个非常时尚的趋势，但是的英国的一些 咖啡烘烤专家预言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风尚，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另外，营养学家也表示，在营养层面，蘑菇咖啡和普通的咖啡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证据显示喝一杯蘑菇咖啡比喝一杯普通咖啡获得能够更多的对人体的益处。所以呢，喜欢喝的话就喝一杯，也并没有大家传言的这么神奇。好，我们来继续关注。西班牙马德里警察局这周翻修了，上一周翻修了警犬的宿舍。未来呢，警犬队22只警犬将率先入住。那么新的犬舍呢，还配备了空调以及有加热功能的床具等等。那么住宿区还包括动物诊所、洗浴啊、护理中心啊等等等等。那么当地的警犬队队长表示，这些警犬除了负责嗅探爆炸物和麻醉剂，也经常参与营救，每天工作的压力非常大，所以需要通过这些设施来进行放松。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昨天下午，几十名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的听众齐聚北京图书大厦直播间，与朗诵艺术家陈铎一起诵读春天，同庆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听见经典系列活动全年以推广电台好声音、传播经典之美为核心，通过多场诵读沙龙、诵读体验会和诵读会等形式，传播语言之美和文化之美，打造声音的文化名片。同时，活动主办方还会策划不同的主题，由北京电台好声音主持人和朗诵艺术家相约听众，让经典的文字在诵读中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从5月1号开始，本市将建立停车信用奖励和联合惩戒机制了，把停车设施建设单位、经营单位、停车人等的违法行为记入信用信息系统，严重的可以进行公示和惩戒。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按照国家和本市要求制定停车信用机制的具体办法，同时本市还将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的认证机制，停车人在划定的居住停车范围内停车，可以按照居住停车的价格来付费。今后本市机动车停车将遵循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基本要求，停车人不按照规定缴纳停车费，由区停车管理部门进行催缴，并处以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再来关注一条和信用评价体系相关的消息。记者从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从4月份开始，被北京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将被限制参与本市金牌小客车指标摇号配置。这项失信惩戒机制将通过市经信委牵头建立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行运作。那么失信被执行人在被限制参加指标配置期间，其原有累计的参加摇号次数并不会发生改变，每期确认被限制参与指标配置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会在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以及信用北京的网站予以及时公示。又是一年春草绿，春田开耕正当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以享自然乐农耕为主题的2018年美丽守农开耕季在位于海淀上庄的守农三园农业科技园启动了。守农旗下的7家农业园区同时进入了开耕季，这7个园区是海淀三园的农业科技园、守农庄园、密云百年丽园农场、昌平南农百果园、丰台的紫谷伊甸园、大兴红星集体农庄以及房山长阳的农场绿色生态园。那么这个开耕季呢，守农每个园区都会开展特色的主题活动，包括亲子农事耕种体验、中小学社会实践大课堂农耕实践、幼儿园校外农耕文化教育基地活动以及社区农事体验活动等等。比如位于南五环外的红星集体农庄，4月就要举办第3届油菜花节和春耕送福活动。 子谷伊甸园将举办首届恐龙稻草人文化旅游节，长阳农场的赏千亩花海迎一丝情怀踏青游园活动也将举办，城北的南农百果园作为绿色食品基地和优级的农业标准化基地，不仅有优质的草莓可供采摘，枇杷、芭乐等南方的水果也已成熟，都可以来尝鲜。未来首农集团还将围绕千亿首农、美丽首农、法治首农的目标，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契机，以加强生态保护为重点，打造环五环的休闲观光旅游圈和高端产业园区体系，并围绕美丽首农开展樱桃季、苹果采摘季、金秋收获季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大家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休闲活动。好，那么接下来呢，再给您介绍一条这个出行方面的消息。从明天开始，地铁九号线房山线早高峰时段将缩短发车间隔，启用新的运行图，缓解列车拥挤以及站台乘客的滞留情况。其中九号线早高峰增开列车数到了482列次，那么早高峰的运营时间也将提前到6:30，到时候列车的运行间隔将缩短到3分01秒。房山线的早高峰将采用灵活的列车运营组织方式，缩短列车在郭公庄站的折返时间，线路列车最小间隔也将缩短到4分钟。 城市文化范儿，展翅高飞迎春风。信鸽是一种空中飞行的动物，所以它的体型一定要符合空中飞行的要求，即飞行时阻力要小，平衡控制能力强，飞行时间长。一般应从它的头型、鼻型、羽毛、前胸、尾部、腿、龙骨及齿门等方面鉴别。那么问题来了，以下哪个品种的鸽子不属于信鸽的代表品种呢？ A. 唐鸽， B. 雪鸽，C. 点斑林鸽。 好，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跟您来说一说信鸽。信鸽是一种经过驯化用于通讯的鸽子，在信息时代，信鸽还会有哪些功能呢？什么形体的鸽子更适合当信鸽？哪些品种的鸽子可以被用作当信鸽？这些小家伙们又会有哪些有趣的生活习性？目前中国有哪些信鸽的赛事呢？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和可爱的信鸽展翅高飞迎春风。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信鸽协会专家委员会中国首席信鸽专家黄健。您好黄先生。 你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爱地花香赛鸽工棚的负责人申旭，您好。 哎，你好。哎，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说到初春的北京呢，其实说到北京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马上脑海里就会想起这个鸽哨的这个声音，嗡嗡的这种声音哈，也特别的让人怀念。那么，哎，咱们先这个从最早说起吧，就是人类驯化信鸽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3000年前的古埃及。 古埃及。 对。 哦， 当时这个渔夫们出门的时候带上鸽子，哎，然后呢，把鸽子从海上放飞回家，给家人报平安。 哦。 就最早。 那个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起到一个送信的作用、啊、 对，起到一个送信传递信息的作用。 那咱们中国的这个信鸽是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现在看到的就是考古的记录呢？ 在汉朝吧。 汉朝。 对，其实我们在大概在2000多年前呢、就有考古发现有鸽子的这种这个 图腾的这种东西。 嗯， 实际有文字记载呢，是从汉朝开始。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曾经用鸽子传递信息。 嗯， 当时把鸽子叫飞奴。 嗯， 哎，那个时候就 有，哦，飞奴， 对，飞奴，对， 很形象哈。 对。 哦，那么我们印象里头养鸽子是这个过去可能会养的比较多，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可能也就是很难在这个在阳台上养都不太合适了哈，很容易起到这个扰民的这个作用。那么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信鸽市场有多大呢，黄先生？ 中国的信鸽市场呢，如果是从数量上讲，应该目前应该超过5000万余，就是在册的注册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17年呢，中国信鸽协会呢，它发行的缴还量呢是2400万。 嗯， 哎，我们就是按照它的父母啊和它的其他的这个小鸽子的家人呢，是它的一倍，那么保守的估计应该有5000万余。 5000万余。 对。 哦。 经济规模呢，大概应该是在。100亿以上吧，人民币。 经济规模是指什么？是他们就是参加比赛产生的这些吗？因为现在也不会拿这个送信了呀。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把鸽子呢，虽然还叫信鸽， 嗯， 但实际上呢，应该比较科学的说是赛鸽。 赛鸽。 对。 赛事哈。 对，因为鸽子呢，我们现在这个信鸽呢，我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在国内开展。 嗯。 在2007年， 嗯， 国家体育总局重新审定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把信鸽呢归在第73类。 哦。 是国家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 那这个运动员是信鸽，不是养鸽子的人吧？ 在体育项目里边有两个特殊的项目， 啊， 一个呢就是赛马， 啊， 一个就是信鸽， 嗯， 只有这两个项目呢是人和动物相结合开展的体育项目。 哦，那这个就是说在信鸽方面其实也就是人也会算在里头是吗？ 人可能充当了一个教练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哦，哎， 信鸽是运动员，那么人呢就是他的教练。 哦，那现在这个全国有多少信鸽的这种比赛呢？还是按分地区呢？ 我们在目前的国内的所有的这个行政区域呢都有信鸽协会组织，包括西藏。 嗯， 哎，我们这个信鸽协会呢应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 嗯， 哎，中国信鸽协会呢是管理中国信鸽的最高层的一个组织机构。 嗯， 那么下边呢各个省市自治区，哎，都有这个信鸽协会，再下来呢就是各个一般的这个比如这个地市这些也有， 嗯， 最基层的是县级的信鸽协会。除了这些这个协会组织，还有很多地方呢有很多俱乐部的民间组织。 哦，比如说像这个爱地花香赛鸽工棚。 对对对。 申先生您这儿，嗯，据说每年也会举办赛鸽信鸽的这个工棚赛是吗？ 对对对。 今年都第三届了。 对，第三届了。 今年是准备什么时候举办？ 我们大约的时间呢是在11月中旬或下旬。 11月中旬或者是下旬。 啊，对对，举行比赛。 哦，是那个季节比较好吗？嗯，还是信鸽比赛一般会什么季节举办呢？ 他这个信鸽比赛呢从开始就是收集鸽子 啊， 到训练到饲养训练， 嗯， 一直到这个过程呢应该到11月份左右。 啊，嗯，应该到11月份左右。 对对，才能比赛。 那全国的这种比赛呢，黄先生？ 信鸽的比赛呢，我们把它分了几类。像申先生他们办的这个工棚赛呢，属于一种特殊的赛事。所谓特殊是画引号了，都是信鸽比赛。 嗯。 但是它有别于我们协会的普通的比赛。 哦。 我们协会的普通的比赛呢，是每一个会员把鸽子养在家里边。 嗯。 在家里边建一个鸽舍。 嗯。 然后比赛的时候呢，会员呢会把鸽子带到协会去。 嗯。 统一放在放鸽笼里边，然后由协会把鸽子拉到一个放飞的地方。 嗯。 然后放出来，然后他们回到各个各自不同的家。 哦， 但是工棚呢，就像我们的体校业余体校啊，或者是正规体校，嗯，孩子们都把他送到体校里统一的 集中训练， 集中训练。对，哎，那么比赛的季节呢，随着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啊，可能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南北比较大的差异。 哦， 在我们北京地区呢主要是分了春季和秋季。 嗯， 那么现在呢我们正是春季比赛的时候。哎，那么像申先生他们的工棚呢大部分都是在秋季。 哦， 哎，也可能是到初冬了。 冷不冷啊那时候？ 可能还好吧。11月份基本温度应该还没有到零下。 啊，哦，所以申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 这个赛鸽公棚是什么意思？公是这个公共的公哈，可能 对 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一个名词。 就是刚才那个黄老师说那个，就是把这个等一个所有的鸽子运动员， 嗯， 搁在放在一起， 寄养 在一起，就是等于是一个就算一个。刚才就叫体校， 体校 ，把他们呢都集中在一起，统一的营那个喂食，统一的那个训练，然后统一的比赛。 对，现在呢，刚才其实也说了，现在因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刚才黄先生说一般的这信鸽比赛，鸽子养在自己家里头，可是你说现在咱们住的这种楼房，养在自己家里头，就会有扰民的问题，是吧？ 对，现在呢，因为城市化的改造呢，给我们这个饲养信鸽啊，带来了一些困扰。 嗯， 因为这个空间的问题嘛，特别是城市里，所以现在很多会员呢都迁到郊区去了。 嗯， 以前呢， 就为了鸽子住郊区去了。 对，是以前我记得北京最大的协会西城，东城，这个宣武啊，还有这个朝阳，现在崇文现在都归到东城和西城了啊。 嗯， 以前都是北京最大的信鸽协会。 嗯， 那么现在呢，反倒是像房山呀、丰台呀、这些大兴啊这些地方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协会。 嗯， 因为会员们为了养鸽子呢，可能居家都搬到郊区去住。 哦，那么这个赛鸽公棚人不用搬过去，鸽子搬过去就行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 您这个在哪儿啊？ 在那个园博园的东南门。 哦，在园博园里头是吧？ 对对，属于园博园的一部分。 哦，所以叫爱地花香赛鸽公棚、啊。 对对对。 您这儿能养多少只鸽子呢？ 咱们现在应该能够养的话，12,000多只吧。 12,000多只。 对对对。 那这收什么样的鸽子呢？ 鸽子就是只要是咱们第一是健康的鸽子。 啊、 嗯。除了健康的，还有这个是吧？足环是应该是在。这个黄老师是不是应该在北京有注册的是吧？ 对，这个申先生他们这个公棚呢也算一个比赛嘛。因为我们现在呢从这个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一个46号令，主要是推动这个体育消费，体育发展，促进体育发展。那么他们呢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社会单位，那么是在国务院积极推创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当中的一个。要求他们就是大家都参与这个全民健身嘛。 嗯。 哎，那么申先生呢，他们这个也算一个体育的一个发展其中一个点。 嗯。 那么主要是收纳呢社会上的一些这个信鸽来参加比赛。 嗯。 首先呢，你要成为一个信鸽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要它佩戴一个足环。 足环。 这个足环呢是鸽子7天的时候，它出生7天后带到这个脚上去的，而且要跟在它一辈子。 哦。 也是它一个身份的标志。那么这个足环呢？ 从哪儿来呢？ 是由中国信鸽协会统一这个制作和配发的， 哦、 发给每个会员的。 嗯， 哎， 也就是说，这个信鸽你必须得去中国信鸽协会登记之后，你才能有这个足环，是吧？ 这个足环呢是中国协会统一制作和下发的，但是呢，它是通过这个各地的信鸽协会，比如北京市的信鸽呢，主要是通过北京市信鸽协会来发。 哦， 那么每一个足环上呢都有一个固定的号码。这个号码呢包括了它的这个序列号，包括了年份号，这是两个重要的这个号码标志。 哦， 除此之外呢，它还有配发了一个足环证，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跟这个足环是一一对应的。你持有这个足环证才证明你是这只信鸽的主人。 也就是说 所有权证书。 也就是说这个足环呢实际上就我们跟养狗的狗证一样是吗？就它就必须有这个证书才行，正式的才是能参加各种比赛是吧？ 对，因为它呢也算一个体育比赛的一个就是一个器材吧。就像我们运动员比如参加比赛，我们要背着一穿上运动服，然后我们要比如参加田径比赛，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一个号牌，证明你是几号运动员。就像这么一个标志，身份标志。 所以说进到这个赛鸽公棚里的赛鸽首先必须要是有这个足环的。 要佩戴足环。 健康的。多大的小鸽子可以去呢？多大的？ 一般都是在30天到50天。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因为鸽子呢它有一个天性，就是认家的一个天性。而这个它认家的这个过程呢，最早就是从他幼年，也就是大概30天到50天这个阶段，他开始认家。而且认了这个地方以后，基本上一辈子他都住在这里，他都会回归到这里。这也就是人利用他的这个归巢的天性来培养他。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了。广告之后，请二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有关信鸽的各种有意思的事儿。 10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

入夜后北风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地会有扬沙，霾天气会逐渐消散。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中度霾，早晨有轻雾，傍晚北部有浮尘，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预计今天夜间本市部分地区有扬沙，会影响车辆的保洁，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4，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呢，主要联络线的进城方向都是持续车多的。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路京哈高速姚家园路朝阳北路五环到四环之间，南部城区蔡胡营南路右安门外大街开阳路，西部城区莲花池路莲石路一线富石路富城路一线，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万泉河路西直门北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展翅高飞迎春风。信鸽也叫通信鸽，是用于通信的鸽子，包括航海通信、商业通信、新闻通信、军事通信、民间通信等。古罗马人很早就知道鸽子具有归巢的本能，古埃及的渔民每次出海捕鱼多带有鸽子，以便传递求救信号和渔讯消息。信鸽的主要品种有雪鸽、点斑林鸽、岩鸽、圆鸽、欧鸽、中亚鸽等，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信鸽比赛按赛程可以分为中短程鸽、长程鸽和超长程鸽。为了提高赛鸽的归巢性能和飞翔性能，必须选好种鸽，并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与训练。超长程鸽的首要条件为飞行时耐久力强，以及在野外觅食宿夜的自身能力强，但因爆发力欠佳，不宜参加中短程比赛。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超远距离竞翔路程大概有多少公里吗？ A 1000公里以上， B 1500公里以上， C 2000公里以上。 好，那么第一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出来了，一会儿呢我们再具体跟大家聊聊。第二道题就是超远距离的信鸽比赛路程有多远，1000公里、1500公里还是2000公里以上？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请您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这咕咕的鸽子的叫声哈，我们继续今天和大家一起展翅高飞迎春风，聊聊信鸽那些事儿。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中国信鸽协会专家委员、中国首席信鸽专家黄健，以及爱迪花香赛鸽工棚的负责人申旭。再次欢迎二位来做客哈。那么刚才也聊到了很多这个信鸽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也想问一下这个黄先生，您养鸽子多长时间了？ 啊，养了几十年了。我最早开始养鸽子从6岁开始。 6岁啊？ 对， 嗯。 但是中间因为上学呢就间断了。 嗯。 我参加信鸽协会呢，入会时间是1987年。 嚯！ 到现在 30多年了。 30多年了 啊！这回我没算错，我经常算错这个数字。哎，那这个自己养的一般都是信鸽是吗？还有别的鸽子吗？ 其实呢，我们老北京呢，最早比较养多的是观赏鸽。 嗯。 哎，因为北京呢，以前是宫廷里也养鸽子。 嗯。 那么在一些有钱的王，贵族啊，包括一些有钱的这个人家呢，都会养一些观赏鸽。 养玩。 对，在庭院里面呢，哎，好看。 嗯。 哎，但是呢，随着现在这个发展呢，信鸽呢逐渐变成了一个体育项目。 嗯。 那么我们中国信鸽协会呢，哎，是1984年成立的。 嗯。 北京信鸽协会呢还要早2年，1982年就成立了。 哦。 哎，那所以我是北京比较晚的，87年我才入会嘛。 嗯。 哎，那么信鸽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它主要是一个比赛的特性。 嗯。 哎，既然是比赛呢，它就要求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就有可能飞行速度比较快。 嗯。 哎，另外一个呢，因为它里边又牵扯到有一个比赛的距离问题。 嗯。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超远程。 啊。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是中距离的。 中距离。 哎，因为这个。 这样，您跟我们说说信鸽一般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距离？ 距离一般分成了短距离。 中距离、中长距离、 嗯、 长距离和超长距离。 哦， 现在我们基本上分这几个级别。 大约都是多 短距离 呢 基本是在400公里以下。 嗯， 哎，这个是短距离 啊，这就是短距离了。 400到600公里是中距离的。 嗯， 那么超过这个600公里就是中长距离了。 哦， 哎，到800公里。因为我们国外就是国内啊跟国外可能也有一些差距。 嗯。 现在呢随着这个国际交流的这个紧密啊和频繁，我们国内也做了一些调整。 嗯。 我们以前呢中国1000公里以下，就是500公里以上，这个属于就叫中距离的。现在呢可能我们就是基本上呢这个中距离的概念呢就主要比较明显比较就是标准的中距离基本上就是700公里， 嗯， 不是，这中距离是500公里， 嗯， 中长距离是700公里， 哦， 长距离呢基本上就是800到1000公里， 嗯， 1000公里呢就是长距离比赛了，超过1000公里的那就是像1500啊2000这种超长距离了。 哎，那信哥一般就是按这种距离长短是到哪里去放飞比较好？比如说有什么地形啊亦或是什么风向的限制啊之类的吗？ 当然了， 啊， 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这个您讲了这个主持人讲了一个今天有霾， 嗯， 其实鸽子这种东西呢跟天气有密切的关系。 哦， 那么比如风， 嗯， 比如这个雨，还有这个天气对鸽子影响会非常大， 是吧？ 哎，比如说顶风的时候鸽子可能速度就会降下来， 嗯， 正常的情况下鸽子可能飞行速度呢比如像500公里这个距离， 嗯， 大概我们都是叫做每分钟多少米， 嗯， 换算成这个公里数就是基本上鸽子正常速度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每小时70公里到每小时这个90公里这个范围。 哦，那跟开车的速度差不多。 对，如果顺风可能能达到80-90甚至100公里， 哦， 甚至更快。 嗯， 但是如果是顶风大概可能只有60-70公里。 嗯， 这就是根据天气不同的情况，如果是很重的雾霾， 嗯， 鸽子可能就迷失方向了，找不到家了。 哦， 哎， 那我想问一下，刚才比如说您说的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这个鸽子要飞多长时间呢？就是一般比赛的话会。 在正常情况下比如短距离300公里的比赛， 嗯， 那基本上就是3-4个小时就回来了。 嗯， 哎，像500公里比赛基本就是5个半小时到7个小时。 嗯， 哎，当然比较困难的可能要到7-8个小时了。 嗯， 哎，像长距离的比赛1000公里的那可能当天归就是很快的了，正常情况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能回来。 那他不吃东西行吗？ 基本上就是他不觅食， 不觅食，就呼呼的飞。 对，就是飞。 哦，哎呦，这个好不容易啊。 对，因为鸽子呢，它的飞行的主要能量呢，就是都产生于在胸部的这两块肌肉。 嗯， 那肌肉里边储存的一些脂肪。 嗯， 它最飞长距离的比赛，像鸽子飞1个小时以上，基本上就主要是靠体内的燃烧脂肪。 嗯嗯， 就是这样。 所以鸽子都特别瘦。 其实它也不瘦。 是吗？ 嗯， 来，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信鸽跟普通的鸽子它不一样在哪儿呢？ 它不一样，最主要是它的一个运动特性。 嗯， 哎，就像我们普通人跟运动员一样，嗯，运动员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在运动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种比我们常人的更快、更强力的这么一个不同。比如说， 嗯， 我们正常人跑，那可能跑100米大概要15秒，哎，运动员可能快了能跑到9秒。 嗯， 那么这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它的体质训练， 嗯， 哎，和个体这种选择。像我们这个短距离的鸽子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大， 嗯， 像我们短跑运动员一样， 哦， 非常强， 真是这样， 强劲。 嗯， 那么长距离的鸽子呢就比较修长， 嗯， 就像比如像跑马拉松的， 嗯， 它比较瘦苗条， 嗯， 哎，因为但是它的肌肉呢类型呢就是它的红色腺肌比较多， 嗯， 它的耐力哎比较好， 嗯， 哎，因为是有氧的消耗嘛， 嗯， 哎，像短跑运动员他就一口气跑下来了，那短距离的鸽子呢可能他就是一口气飞下来了。当然它可能是也需要3-4个小时了，不像我们这个100米这个10秒钟之内就解决问题了。 那放飞信鸽的时候就不能是下雨天什么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中国信鸽协会呢，因为它是一项体育运动嘛， 嗯， 体育运动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一个是有规则， 嗯， 一个是有裁判， 嗯， 那么在我们中国信鸽协会的信鸽竞翔规则当中，哎，就规定在雨天是不能进行比赛的。 嗯，那如果就是咱们比如说定好了这个放飞信鸽时间，这天要下雨的话就得取消是吗？ 哎，按照规则规定就是说比赛必须选择适合比赛的天气进行，不适合比赛的天气呢雨天就是不适合的。 哦， 这时候就要暂停比赛， 嗯， 等雨过去了再进行。 那一般都会把信鸽比如说在咱们北京地区的这种比赛会拉到哪儿去放飞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哈。 我们北京地区呢因为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的北边呢是燕山山脉， 嗯， 所以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城区的鸽子，哎，大部分的我们都是向南放。 我们比如300公里的比赛呢，基本上就是放到石家庄邢台这个位置， 然后它会飞回来， 飞回来。像500公里呢，我们基本就到河南的这个新乡，到这个淇县这一带，我们是比较多的放飞点。 哦，哎，但是我看到这个咱们这个信鸽工棚这里，申先生这里好像还要去什么甘肃之类的放飞是吗？ 啊，没有没有，他这个、啊、咱们放飞呢，就是按那个距离嘛。现在刚才那黄老师说了，一般情况下都是短，就算中短距离是吧？ 对， 这种比赛，那么这比赛呢，到甘肃就很远了，那就是这刚才您说的超长， 回不来， 回不来，也不是回不来，就是他。这个比赛的程规程是规定，咱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在500公里左右 啊，近处放， 近处放。 哎，这鸽子有没有分？就是有的人专门飞短距离，有的鸽子专门飞短距离，有的鸽子专门飞长距离。 跟运动员一样， 一样的 哈。根据这个项目的这个要求，所以呢也是定向培养。那么我们一般呢，短距离呢有短距离的品系的鸽子，那么中距离有中距离的，长距离有长距离的。 哦，是不一样的品种， 对， 不一 样品种，像运动员选拔似的。您比如说，像我们短跑的运动员，一般都选的比较粗壮、比较高大、就比较强的。 哎， 那么像马拉松的运动员，可能就是比较瘦啊，这个就比较耐力比较好的。鸽子也是这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申先生，您这个赛鸽工棚的这个鸽子是？主攻哪个方向呢？还是说都有呢？ 按照咱们出的规程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500公里左右的鸽子这种形状。 500公里左右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养的人最多的呀？ 对 对、 哦， 这是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因为这个体育项目呢，追求的一个是快速，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是要高效，是吧？您比如说我们以前的乒乓球，我们是21分制，现在呢为了追求这种观赏性，让它更快的有结果，那么我们就把它改成11分制。哎，羽毛球以前我们是15分取得发球权我们才有，现在我们就改成21分，只要你那个击中了你就得分了。哎，就是根据我这个它的这个 时代的 发展我们也做了调整。 现在是500公里左右的鸽子是最多的哈。 对，最多的。 它这个比赛我刚才听您说的就是一天 当天就 能回来是吧？哦， 基本上6-7个小时，5-6个小时就鸽子就回来了。 哎，那么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鸽子呢，我刚才在上一节结束之前曾经问过，就是说咱们这个多大的鸽子可以送到这个信鸽工棚里来？刚才黄先生说一般就是出生一个多月是吧？ 对，是的。 那么就鸽子它是有这样的特性，就是说它打小在哪儿长大就会认哪儿是吗？ 是的。 那就如果是他已经在一个地方长大的话，你再送过来的话就比较难掰过来，这个习性会不会这样？他会再飞回去？ 对，比如说我这个工棚为什么他有一个最后有一个一项活动叫拍卖？为什么要拍卖呢？就是因为这些工棚的运动员来到这里以后，他就认工棚这个家了，他不会再认原主人的家。所以呢，第二年呢，这个又要有新的运动员进来，那这些运动员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把他们以后利用他们的这个育种价值，由他们的新主人把他们买回去，然后呢，再进行育种。 哦，那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责任还蛮大的哈，还有育种是吧？ 对对对，因为鸽子呢，它主要的是利用了它的这种那个归巢的这种天性，那么这种天性呢，会随着它的这个一代代的繁育来改变。那么我们当时在选择中距离、长距离和短距离的鸽子中，也是利用遗传的特性来进行选择的。 哎，那我想知道，一般一只鸽子它寿命会有多长呢？ 我见过的最长寿的鸽子呢是25岁。 哦， 哎，这只鸽子呢是比利时的著名养鸽家胡本先生他养的一只著名的养鸽家叫年轻艺术家。名字也很特别。 也是希望它永葆青春呢、哦。 对对对，这只鸽子呢活了25岁， 这是最长寿的， 我见过的最长寿的鸽子。 那一般来说，鸽子是多少年？ 基本上就是在15年左右。 15年， 哎，全寿命。 您自己养过的多长？ 大概就是14-15年吧。 14-15年。 对对对对。 那到岁数大之后，是不是就也不太适合参加比赛了呀？ 鸽子的比较就黄金的比赛年龄呢，基本是在5岁以内。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比赛呢，基本上它的比赛就在1-2年。因为我们现在呢主要是采取的是幼鸽赛。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刚才强调了体育运动呢，它发展呢追求了一个高速和高效。那么观赏的人、参与的人都非常希望呢很快出结果。所以现在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信鸽比赛呢都采取了幼鸽赛的方式。也就是说鸽子出生的当年就进行比赛。 哦，这样啊。 是的。 哦，所以说就是说出生一两个月的鸽子可以送到工棚去来训练，当年就能比赛，是吧？ 对 对， 六个月就比赛了。 哦，那那些慢慢变大变老的鸽子怎么办呢？ 大部分都是让利用它的种用价值。像那个比如像申先生他们饲养的鸽子， 嗯， 他们比赛完了以后呢，可能要么就是由主人领回去， 嗯， 要么如果比如得了奖了，可能就现场拍卖， 嗯， 由一些这个喜欢他们的新主人把他们买回家去，重新利用他们再繁育下一代，利用他们的这个种用价值。 哦，这个倒是有，比如说什么名鸽的后代哈，他就本身身价就会比较高，种比较好。 是的，是的。 哦，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也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思考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展翅高飞迎春风。信鸽比赛按赛程可分为中短程鸽、长程鸽和超长程鸽。为了提高赛鸽的归巢性能和飞翔性能，必须选好种鸽并进行科学的饲养管理与训练。超长程鸽的首要条件为飞行时耐久力强，以及在野外觅食宿业的自身能力特强，但因爆发力欠佳，不宜参加中短程比赛。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超远距离竞翔路程大概有多少公里吗？ A 1000公里以上，B 1500公里以上， C 2000公里以上。 好，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其实刚才二位呢在聊天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哈这个答案了，如果知道的话请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信鸽协会专家委员、中国首席信鸽专家黄健以及爱迪花香赛鸽工棚的负责人申旭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信鸽那些事儿，我们一起和可爱的信鸽一起展翅高飞迎春风。网友小飞问，他说我们平时有一些活动看到会放飞什么和平鸽啊之类的，说那种鸽子是信鸽吗？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信鸽协会啊承担了我们很多重要的这个在北京举办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信鸽放飞活动，比如像每年的这个元旦呐、啊。哎，这个十一啊， 嗯， 我们都会要在这个天安门广场， 嗯， 哎，放飞这个和平鸽， 嗯， 像一些大型活动，比如奥运会啊，的这个火炬点燃，像那个当年的亚运会啊， 嗯， 我们北京市信鸽也都承担了这个信飞放鸽活动，烘托了这个大型这个活动这个气氛。 哦， 哎，这些鸽子呢，都是来源于我们北京市的信鸽协会会员的鸽舍。 哦哦，那他们就在这里放飞之后，他们就会自己回到那个自己的窝里头去了。 对，因为他们都是比赛的鸽子嘛， 嗯， 他们都能从大概500公里啊，甚至更远的地方飞回来， 嗯， 所以这么近，等他们很快 一会儿就到了， 一会儿就回家了。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信鸽都有哪些品种？刚才您也说了。短跑、中长跑和长跑，它那个品种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 嗯。 那么信鸽运动呢，它是200年前发源于比利时，哎，主要是发源于比利时的三个地方， 嗯， 一个是烈日，一个是安特卫普，还有根特这三个地方。 哎，那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运动呢？ 因为比利时呢，它是一个农业国，当时是个农业国， 嗯， 这个地方呢，他们很早就养鸽子这个传统， 嗯， 后来呢。这个有些人慢慢把它这个一个爱好发展成一项运动， 嗯， 所以呢，在这个不同三个地区呢，就诞生了这个信鸽比赛。那么这个三个地区呢，承担了不同的功能。 嗯， 比如烈日，它的这个地方产的鸽子呢，就比较擅长于长距离的比赛。 嗯， 耐翔。 嗯， 那么安特卫普呢，这个地方的鸽子比较大，它就速度很快。 嗯， 就主要是短距离快速鸽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多。 嗯嗯嗯。 那么后来呢，这项运动呢从西欧慢慢发展，比如周边的荷兰呀、法国呀，哎，甚至英国呀、德国呀，都开始有这项运动。 嗯， 我们中国呢最开始这项运动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哦，那个时候是，哎，也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个运动。 是的， 嗯， 这个运动呢当时呢是从上海开展的，因为当时上海呢有很多租界。 嗯， 那么外国人呢把这项运动带到了中国。 上海真是开了很多风气之先哈。 对， 嗯。 当时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中国的医生叫李梅玲先生， 嗯， 他呢就委托他的亲戚从德国呢引进了一些这个欧洲的这个信鸽， 嗯， 后来呢他也参与了这个洋人的比赛，最后在比赛中呢他战胜了洋人，为我们中国人呢也争得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信鸽界重要的一个荣誉。 哦，所以上个世纪30年代咱们中国就开始了。 对， 在上海最先开始的， 没错。 嗯嗯， 那么这项运动呢到了新中国以后， 嗯， 哎 最早我们就是比较完善的信鸽协会组织也是从上海，中国信鸽协会呢是1984年在上海成立的，这个也是在各个体育项目当中呢这个比较特殊的，因为上海呢是我们中国开展信鸽运动比较早，也是发展比较早的这个地区，那么中国信鸽协会呢在上海成立，而且呢总部也当时设在上海，后来呢这随着这个发展总部又迁回到北京。 那我特别好奇，像这个信鸽协会的这些人都是专职的呢还是兼职的呢？ 大部分参与的会员都是业余的。 业余的。 它属于一个群众性体育活动。 那就是说实际上您最早参与的时候也是这个业余的。 当然是业余了。就是业余爱好。因为养鸽子呢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养在家里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扰民的问题。比如呢我们这个北京市就规范养鸽子，专门有一部城市法规，叫《北京市市容卫生管理条例》，对于鸽子这块呢，就做了专门的规定，比如说其他的动物，比如像鸡啊、鸭啊这种，还有这种那个其他的这种家畜家禽呢，是不让饲养的，但是特殊用途的，比如像这种体育运动的鸽子，对于这个这项法规呢是没有限制的，但是他也强调了，你要维护环境卫生，尽量不要扰民、但是呢如果你是在你自己的家里的范围，比如在城市当中你的阳台里边，你的平台内，这还是允许你利用这个开展一下运动的。 但是呢如果能是让鸽子们集中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就更有利于他们成长， 减少这种城市的这种环境压力 啊。对，这样放飞也更方便哈。 对，像你在家里把鸽子做种，然后出的小鸽子，送到这个郊外的这个申先生他们那个工棚去进行比赛，这样呢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城市养鸽子这个扰民啊和环境的这个污染的问题。 就把你的鸽子送到他的这集训的工棚来。 集训基地。 对对对。体校去了。 您那有多少人来那个在鸽子体校工作呢？ 饲养和这个服务人员大概有30多人吧。 所以说正好这个鸽子繁育是什么时候呀？ 一般是在春季。 春季哈， 就是春季是这个万物复生嘛，这时候天气也逐渐回暖了，鸽子呢，我们基本上它种鸽开始配对，然后繁育幼鸽。 这个鸽子是那个下鸽子蛋孵出来小鸽子是吧？ 是的，一般的情况呢，我们公的母鸽子种鸽配对以后呢，10天就能下蛋了。下蛋的时候呢，它是先下一枚蛋，然后呢，隔一天以后再下第二枚蛋，然后父母鸽呢开始孵育这个鸽子。 就下这么两枚吗？ 一窝就是两枚 啊？是吗？太难得了哈。 对，然后孵育大概18天，才能小鸽子才能出壳。如果是天气比较暖和的情况，可能17天或者17天半也能孵出来了。 一窝就两枚？ 一模就两个。 那这个孵完了这一波他们还下蛋吗？ 鸽子呢，它不像小鸡儿，鸡呢出壳以后呢，它自己就会觅食了。鸽子呢，因为它出生以后它没办法自己觅食，完全要靠父母，从这个嗉囊里面分泌鸽乳来哺育它。那么基本上这个过程呢，要30天左右，它才能独立的觅食。所以呢，申先生的工棚呢，才规定30天以后你会独立觅食的鸽子，我才接收你进入体校。 要不是没爹妈带着，这鸽子就不好活，是吧？ 不是，它吃都没办法吃。它完全要靠父母给它从这个嗉囊里边分泌的鸽乳，还有一些这个饲料呢，给就是喂它，才能把它养大。 那其实鸽子就是在比如说一个，就是它每年实际上就是春季繁育。那春季它能就是下几次蛋呢？就这一波吗？还是 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的些可以孵3孵，也就是说，像北京地区，我们基本上3月份，第一孵小鸽子就孵出来了，然后父母把它养了30天以后，然后它可以独立觅食了，父母基本上在第一窝小鸽子孵出后，大概可能15天到20天会下第二窝蛋，我们叫加窝蛋，这时候呢，它可能再孵育第二窝，第三窝呢，可能天气就会比较热了。这时候鸽子呢，因为要大量的饮水，所以这时候呢，可能给孵的第三窝小鸽子，可能相对来讲呢，可能不会像第一窝这么壮。所以第一窝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那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 这养鸽子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哈。其实要说这鸽子也是不容易哈，一窝就下两个蛋，所以这个也好的这个鸽子大家就特别珍惜，让它好好这个训练哈。 对。 那么说到这个鸽子呢，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

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中度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看呢，今天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有中度霾，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预计夜间本市部分地区有扬沙，会影响车辆的保洁，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3，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的黄岗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过了北七家桥，北五环林翠桥的西向东，北四环安慧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东的进京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并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拥堵，请您小心驾驶。 城市文化范儿，展翅高飞迎春风。超远程比赛因距离遥远，条件艰苦，地域跨越大，赛程漫长，对参赛歌的考验非常严峻，所以归巢率相对较低，由此归巢歌的含金量也非常高。善于超长距离竞翔的赛歌，竞翔路程一般在1500公里左右以上。超长成歌的首要条件为飞行时耐久力强，以及在野外觅食宿夜的自身能力特强，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近代科学研究表明，早在几万年前，野鸽成群结队的飞翔，在海岸、浅岩和岩洞峭壁筑巢栖息，繁衍后代。由于鸽子具有本能的爱巢欲，归巢性强，同时又有野外觅食的能力，久而久之被人类所认识，于是人们就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把鸽子作为家禽饲养。那么问题来了，根据近代的科学研究，信鸽是从一种已经灭绝的恐龙演变而来的，那您知道信鸽的始祖是哪种恐龙吗？ A. 翼龙， B. 盘氏龙， C. 始祖鸟。 来，如果各位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要和大家一起这个了解展翅高飞迎春风的信鸽哈。那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信鸽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信鸽专家黄健，以及爱迪花象赛鸽工棚的负责人申旭。那么说到这个信鸽呢，大家也是非常的有兴趣。刚才呢，我们出这题说的这个信鸽，它这个可以追溯的这个到恐龙那儿，我们就再说了哈。但是刚才黄先生也说到了，这个信鸽实际上最早是古埃及的时候就有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很多这个鸽子在这个军事方面，尤其是信鸽一战的时候，其实一些参战的国家就训练了一些这个军用的这个信鸽哈。那么从这个世界来讲，就是信鸽在军队当中的这个使用，其实也有比较长历史了，是吗？ 对，鸽子呢用来通信呢，其实我们以前我有一个电影叫那个赤壁大战， 嗯， 里边就有一个镜头，当时是这个放飞了一羽鸽子来传递信息。实际呢，鸽子呢用来传递信息，它有很多的这个应用， 嗯，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一家这个通讯社，这个路透社， 嗯， 当年就曾经利用鸽子传递这个新闻， 是吗？ 所以呢也很著名。另外呢，比如像日本，当时呢就是用鸽子传递米价，米的价格， 嗯， 来，这个也是很多。其实大规模的这个鸽子用于这个通信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的时候， 当时美军呢用了大量的这个鸽子进行通讯， 嗯， 目前我们全世界呢有两家鸽子博物馆，其中一家最著名的是在美国，在那家博物馆里有大量的就是关于美军使用信鸽通讯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一些资料。 真的是能带来很重要的信息吗？ 是的，在我们国内呢，比较著名的这个使用这个通讯鸽的呢，实际是在云南，当时美军在那里有一个空军基地的飞虎队， 哦，知道， 在那里呢就有一个美军的基地，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通讯鸽唯一保留的一个通讯鸽的编制也在云南，在昆明军区， 还有这个部队编制， 对，现在目前还有一个编制，大概是一个营级编制， 哎呦，那还不小呢， 对。 我曾经去过国外的几个这个军歌的地方去采访，目前保留这个建制呢，比如像瑞士，还保留这个建制，但是呢，他们已经把它这个军用的民用化了，由预备役的一些性格爱好者来饲养这些军歌。另外呢，在法国呢，也有这个目前保留的这个编制。我们国家是昆明军区，还有这个编制。 哎，他为什么还要保留呢？是因为他现在还真的要用到这些鸽子吗？ 确实是。 是吗？ 据我了解呢，目前真正现在还用于他通讯的，是这个塔利班。为了目的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军的他的这种高科技非常的这个先进，你的任何一种这个电子通讯呢，它可能都能够侦听或者破解，但是这种古老的原始的这种通讯手段呢，却让美军比较挠头。 所以说现在这个鸽子还是有在传递信息的作用， 还在采用这个作用。 网友草青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咱们中国从什么时候有信鸽的？他说古装剧里经常出现信鸽传递消息，是真的吗？有那个就是边关拿着信鸽传递消息，还有什么从宫里头放一只鸽子什么，就是这是宫斗剧看多。 确实在中国也有应用。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是张骞当时出使西域的时候曾经用鸽子传递信息。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比如在这个影视一些这个作品，比如说《赤壁大战》里边，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诸葛亮放了一只鸽子传递信息，但是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历史记载了。我们国内呢，就是比较早的，我刚才说了，用呢是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在昆明，美军的飞虎队，在使用这些。后来呢，这些鸽子呢，就是被我们这个解放军呢在那建了一个基地，就是昆明军歌队。 那可能也是根据那边的地形的这种复杂，是吗？ 对，因为这个军歌呢，因为它当这个现代的一些通信手段被破坏的时候，它作为一种最原始的通信手段还是比较可靠的。 哦，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很想知道一个，就是刚才说信鸽最大特点传递信息，那它靠什么来定位呢？因为我们也查资料，在网上也有人说靠嗅觉，有人说靠磁场。 是的，这种假说呢，以前做了很多，比如刚才您说的嗅觉，磁场，还有太阳，等等等等。实际上呢，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呢，瑞士苏黎世大学有一个叫汉斯彼得的教授呢，他的一个最新的解说呢，是由重力场，来产生的。 重力场。 对，重力场呢，它有别于磁场。其实呢，我们现在很多目前呢，就是一些民间机构发布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最近有太阳发生了大的耀斑，因为太阳耀斑呢是影响地球磁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因。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免信鸽释放。实际据我的观察和统计，那么在这种耀斑发生和磁场这种变化的时候呢，对鸽子影响并不大。但是呢，地震的时候会对鸽子的归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地震恰恰是改变重力场，地球重力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这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一个呢，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呢，也在鸽子的这个眼部发现了这个磁性蛋白。那么这个呢，但是磁性蛋白呢，它到底是作用在磁场上，还是作用在重力场上，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所以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目前大概基本上比较倾向于重力场。 重力场。 对，重力场，地球重力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么鸽子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外形上能看得出叫什么样的鸽子比较好，这能看得出来吗？ 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所谓的好呢，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你用于比赛。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比赛有长距离的、中距离的、短距离的。每一种比赛呢，它都有不同的这个特点。比如长距离，刚才您提到了，需要有耐力。它需要大概可能飞鸽子，比如1000公里的比赛，它要飞一天，到第二天它才能归巢。这时如果你用中距离的鸽子去，它很快就把体能消耗完了，所以它就回不来了，所以它需要有超强的耐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的鸽子呢，可能就是耐力比较好的。比如它的外观体型比较修长啊，那么它的可能肌肉比较柔软，这种鸽子。但是呢，如果你用于中距离比赛呢，它就要很快的速度，比如在5-6个小时它就能飞回来。这个时候呢，可能要求鸽子它的这个爆发力比较强，它的肌肉就比较强壮。所以这种选择呢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来决定的。 那鸽子这种比赛是谁先到，看时间长短吗？就谁赢吗？ 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比它的速度。我们现在呢，比如像申先生那里的这个工棚呢，因为是统一饲养，所以是谁先回来谁就是第一名。是不是申先生？但是在我们家里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大家住的地方不一样。它的空距到 每一家到放飞的地点不一样。 嗯， 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鸽子回来以后，它的时间所用的飞行时间， 嗯， 哎，用它的跟它的这个比赛的距离，哎，来做一个这个计算。那么谁的速度快，谁就是第一名。 嗯、哎，所以我就很好奇哈，比如说像这种工棚的鸽子都饲养在一处，那么鸽子肯定都会回到这儿。那如果我们家这四九成谁家的鸽子都有，那鸽子会回到哪儿呢？回到自己家？ 回到各自的家。 各自的家。 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当中呢，我们就要使用两个工具。 嗯。 第一个工具叫测距工具。 嗯。 我们通常现在用一个 GPS 的， 嗯， 或者现在有北斗的这种测距仪，来确定放飞点它的经纬度和我们到达家里的经纬度，然后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来算出这个放飞点到家里的准确距离，精确到米、 哦、 后边小数点。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比较特殊，叫鸽钟。 嗯， 哎，专门呢就是计算鸽子飞行时间的。我们会 在挂在鸽子身上吗？ 不，但是挂在鸽子身上的呢，是一个这个电子的这个一个芯片， 足环哈 啊，一个足环，电子足环。 嗯， 哎，其实它是一个芯片。然后这只鸽子呢，它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一种新的一种技术，叫做这个视频识别技术， 嗯， 哎，简称叫 RFID。那么这种技术以后呢，哎，然后鸽子到达以后呢，有一个扫描的一个装置， 嗯， 鸽子通过这个扫描装置，这会儿说就一个计时器就把它记录出来，它几点钟到家？ 这就鸽钟是吗？ 这就是鸽钟、 哦。 然后它的信息呢，会通过这个无线互联网传递到鸽会去，然后鸽会的这个电脑上就能计算出来这只鸽子，哎，它飞行了多长时间，然后它的飞行距离是多少，它的飞行速度是多少。 哦，所以主人要在家不错眼的等着这个鸽子回来 是吧？ 一回来赶紧扫描，赶紧上传。要晚了的话，您就把它给成绩给耽误了哈。 对了，对了。 啊、哦，那鸽子的这个足环，它一般是戴在鸽子哪只脚上有一定的说法吗？ 这个没有规定。 嗯。 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为了方便，我们一般都是戴在右脚，而且是反向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抓鸽子的时候呢， 嗯、 刚好它的脚呢，我们看它的时候呢，它是反的， 嗯， 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好就是观看，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右手持鸽嘛， 嗯， 所以我们把鸽子右脚反戴这个足环呢，我们一般是比较方便于看识别它的脚环。 哦，那现在这个脚环，它这个芯片里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脚环呢，现在我们提到了两个脚环，一个呢是它的身份识别的脚环，这是由中国协统一下发的， 嗯， 哎， 这是它终身戴着， 终身戴的、 哦。 另外一个呢，电子脚环呢，我们叫俗称的电子脚环，实际上呢，应该它是一个电子识别标志。 嗯， 那么这个标志呢，里边存着了它一组的信息码，这个码呢，跟我们把它呢跟放在鸽钟里，跟它的这个身份码呢，让它一一对应。这时候回来的时候呢，虽然说鸽钟里记录的是它的电子识别的是它电子的这个身份信息，但是呢，它会转换成它的真正的身份信息。 那我不知道，那它是戴两个脚环呢，还是说这 俩 芯片都戴 一个脚？一个脚戴电子脚环，一个脚戴就是身份脚环。 那是不是增加了它飞行的这个阻力？ 其实很轻的，我们大概的那个身份的脚环大概不到一克，哎， 哦、 电子脚环也就一克多一点。 哦，那这个会不会掉出来什么的吧？ 身份的脚环呢， 操太多心了。 7岁的时候，七天的时候就已经戴上去了， 嗯、 一辈子它将携带终身。 嗯， 电子脚环呢，现在我们也有一种固定式的和就是敞开式的。固定式呢也是从小戴上去的，那么敞开式呢是中间呢，比如像申先生他们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把它就是用卡扣卡上去的， 嗯， 也是很紧的，一般也拿不下来的。 嗯，那鸽子一般吃什么呢？ 主要呢它是吃谷物。 嗯， 哎。当然呢，它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动物蛋白，也在正常情况，比如它在野外的时候，当时野生的状态，严格的时候，它也会吃一些动物蛋白，但主要的是以谷物为主。 所以我想问一下申先生，那这鸽子要寄养在赛鸽工棚，你们给它们吃什么呀？ 粮食主要是五谷杂粮，对，为多、 哦。嗯， 然后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这个。花生啊， 嗯， 还有增加一些什么那个芝麻呀、啊，这都可以。 哦，吃的还不错哈。那鸽子寄养在您这儿是有一套这种接鸽的这种流程吗？ 对，从开始呢，从这个咱们接到电话， 嗯， 然后到每一家鸽主呢，就是去接鸽子， 嗯， 接鸽子当中呢，就是咱们首先得车得保持干净、 嗯、 卫生、消毒。然后呢，拿着这个所有的那个就是工具， 嗯， 还有。包括那个咱们的那个这个司机， 嗯， 叫工作服啊、手套啊、 嗯、 消毒，以后去以后每家呢拿那个每家接鸽子的时候，每家的鸽子呢就是一个笼子， 哦、 每家笼子一个笼子，这儿 以免交叉感染。 哦。 然后要求呢是回来以后必须在中午之前都得回来。 哦。 这样的话呢就保证鸽子这个就是在天热的时候是吧？天一热， 它中午太阳太大了，晒着哈。 晒，然后它就会有问题，脱水啊，还是等等一切的问题。 嗯。 这样中午之前回来。然后如果下午再有呢，在下午再接， 嗯， 这是一个接鸽子的一个流程。 嗯，最后黄先生简单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如果现在因为这个像有一些赛鸽俱乐部啊、工棚啊什么哈，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像我们参加工棚的鸽子呢， 嗯， 首先呢，应该保持一个在家里的时候呢，你要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 嗯， 我个人认为呢，送工棚的鸽子呢， 嗯， 不要送得太早， 嗯， 应该你把它饲养到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一般的我自己送工棚呢，基本都是在50天以后， 嗯， 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在家里呢做了一些必要的，比如免疫的一些问题，哎，这些东西， 嗯， 要提前做。 那么像这种工棚什么资质啊之类的，是不是也要考证一下？ 当然了，你要选择这个工棚比较信誉比较好的， 嗯， 哎。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饲养条件，他们的工棚硬件比较好，另外一个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们的管理队伍比较好，这样的工棚呢可能会更加能让你取得更好的成绩。 嗯，那么鸽哨悠悠，区区声名，这也是一座城市活力的源泉之一哈。我们也是希望信鸽工棚这样的形式也能够为鸽友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养鸽的场所，也希望这些可爱的小鸽子们茁壮成长，努力学习本领哈，有朝一日展翅高飞，也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活力。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跟鸽子有关的非常有趣的知识，非常感谢黄健先生，感谢申旭先生，谢谢你们。 谢谢， 嗯，谢谢主持人。 哎，那么希望有机会再来跟我们接着聊一聊小鸽子，还有很多可爱的问题我们来不及问完呢。好，再一次感谢二位。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展翅高飞迎春风。近代科学研究表明，信鸽是从始祖鸟演变而来的。始祖鸟的形态大小如现代的野鸡，飞翔能力可能也只能和现代野鸡相比。早在几万年前，野鸽成群结队的飞翔，在海岸、险岩和岩洞峭壁筑巢栖息，繁衍后代。由于鸽子具有本能的爱巢欲，归巢性强，同时又有野外觅食的能力，久而久之被人类所认识，人类就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把鸽子作为家禽饲养。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我们是上天上蓝天的鸽子。 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明天早上7点30分，我们不见不散。再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已经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而一代代学者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研究。北京城市史首批系列图书今年初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这套研究专著为什么历时10余年才得以出版，一群学者殚精竭虑，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视角和关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读懂北京城市史。 我们是上天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 是疾病多发季节，不仅是流感和各种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心血管病、肝胆系统、神经系统诸多老年病也可能复发，因此一定要做好春季的养生保健，为一年的健康打下基础。